哥，这两个垃圾桶长得一样，香蕉皮应该扔在哪儿呢？ 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它俩大小都一样，但是身上的标志不一样。 你们好呀，左介绍一下我的垃圾桶，我不是独生子女，我还有个姐姐，我胸前是一个绿色的三角形，只吃可以回收的物品，比如报纸啊、塑料啊等等。 我胸前带着漂亮的红色三角标志，我是姐姐，不可回收的物品都是我来消化的，还有一些危险物品千万不要搞错了。 我知道了，香蕉皮应该扔姐姐肚子里。 对，妹妹，咱们回家告诉妈妈，在家做好垃圾分类，我们再来扔。 好嘞。 手里的那